爱，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来看看公众平台上今天都有哪些朋友来报道了。其实发现今天好像比平时还多了很多人啊。考拉最逍遥，时光在路上 Easy Time 最佳羁绊，还有 Mr. By， 还有 IE， 以及邓宋丽、丽娜、杨莹、 Pocky、 各个雪、奥特曼，还有碧洛，这些朋友都已经来到公众平台上来进行点歌送祝福了。欢迎各位此刻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的留言栏直接来写下你想要听到的歌名。我们今天开场曲听到的是这个有点甜，不知道给你的这个午餐的心情有没有加一点变化啊？你也可以把你的这样的状态在今天的中午时光来跟我们一下分享。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在此刻回复猜歌名，因为今天又出了一道题，也是来自《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他提供了一张图让我来猜。其实我看半天之后没有头绪，所以想要邀请各位来帮助我一下，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猜歌名，看看今天这张图片当中你最能想到的一首歌是什么呢？也可以发给我。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Kenny。他说想要点播的是一首翻唱版本，来自邓超的《电台情歌》，同时分享了他对于爱情方面的一些感悟。 Kenny 给我留言说，在恋爱当中打动我的从来都不是对方送了什么贵的东西，或者说搞了一个什么大场面出来，再或者承诺、海誓山盟，这些对我来说都不是特别的重要，而是那种下意识的惦记，时刻想着我。比如说夜里醒来的时候迷迷糊糊的会给我掖好被子，比如说回家路上想起我随口提起的一个东西然后买了悄悄的送给我，或者说吃到好吃的偷偷的往我嘴里面塞一口，就像对待一个小朋友一样来对待我。所以今天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特别适合的歌，来自邓超《电台情歌》，一方面契合了我们听广播电台的这种最原始的感动和纯粹，而另一方面呢，它又符合了我对爱情最美好的样子的那种期待。来自 Kenny 点播，12:08送给你。 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的太少，爱了以后又不切可靠，你和我看着霓虹穿过了爱情的街道，有种不真实味道，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放心地敲一敲，体会彼此什么才最需要，别再寂寞的拥抱。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爱了以后又不切可靠，你和我看着霓虹穿过了爱情的街道， 有种不真实味道。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到对方心里敲一敲，体会彼此什么在最需要，别再寂寞的拥抱。 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我就说这张图很难猜，对吧？很多朋友说啊，也是很难，没有头绪。包括醉逍遥说是不是暗香这首歌呢？如果你也想知道这张照片，你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号上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回复猜歌名，收到一张今天中午我们的小游戏图片，猜一下它到底代表了是一首什么歌。说实话啊，我没有想到这个是歌曲，因为可能中午我没有吃饭，所以我看到这张图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这个吃火锅的时候都会点的一道菜，油炸腐竹。好吧，考一考你对自己音乐的这样的一个了解程度吧。同时也欢迎各位在此刻来进行点歌送祝福。在下半时段呢，我们还会有有声来信环节，很多朋友也用声音送出了他们在今天想要一份这样的想念和祝福，在节目当中表达出去。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七七，他分享的是大学毕业一个人的状态。他说一个人兜兜转转，一座又一座的城市，一路别样的风景。他看到了很多，比如说断桥，比如说东方明珠，比如说园林、红腿、石老人景区，还有龙门石窟。一个人出去旅游其实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的潇洒，那么的唯美，可能更多的是一路上的艰辛，因为缺少了一个可以分享的同伴，所以更多的感受是藏在心里面的。今天想要点播谭维维《如果有来生》，送给自己。 以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剩一个娃娃，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你不会灰心，就这是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 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看图猜歌名真的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如果你在今天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动动手指回复关键词猜歌名，你就会收到一张油炸腐竹啊不对一张这个南瓜花的照片。然后呢，这是来自我们公众平台上的喜欢拍照的这位朋友，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他提供的说是代表了一首歌，最逍遥猜的是暗香，然后最佳鸡巴猜的是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哎，好像也不对啊。夏左若说了，说本想猜一猜是什么歌的，可是看到图片之后感觉自己就懵了。 Mr. 白猜的是陈绮贞花的姿态，还有最佳鸡巴说，哦，有没有可能是花香呢？记忆是阵阵花香。你也可以来试一试，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猜歌名，收到今天的这张图片。同时也欢迎各位在此刻来进行点播歌曲。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asy Time， 今天早上，哇，应该是最早了吧，凌晨5点55分给我留言。他说后天是母亲的生日，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前送给她一份祝福。我想对妈妈说，我虽然已经长大了，但是我知道在你眼里面我永远都是一个孩子。虽然有时候呢也会偶尔的和你发脾气，但是你总是能够包容我，安慰我。您现在岁数大了，身体也没有以前硬朗了，有时候还喜欢自己胡思乱想。其实那是因为你不放心我。妈妈，我想告诉你，可能你错了，因为我真的已经长大了，而且我也有了自己的家庭。所以只要你能够每天开开心心的，就是我们最想看到的。今天我也想通过节目，我和你的儿媳妇儿一起为你点播一首羽泉《烛光里的妈妈》，通过节目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健康康的，永远的幸福快乐。12点19分，听到这首歌，来自今天 Easy Time 提前对母亲的一份生日祝福，《烛光里的妈妈》。 想对您说，话到嘴边又咽下。妈，我想对你笑，眼里却点点 话，哦妈妈， 烛光里妈妈，你的黑发泛起了霜花， 哦妈妈， 烛光里的妈妈，你的脸颊映着这朵天。要是倦得不再停吧，妈妈，烛光里的妈妈，你的眼睛为何失去了光华，妈妈啊，还要你长大，不愿牵着你的衣襟走过 春秋冬夏， 这首歌是一首非常轻快的，也是我在专辑里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在这里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头发吹干，加一道碗，水喝一半，要我帮你喝完，篱笆红山陪你去看，黄昏河畔手留给你玩，傻笑是你

今晚古巨基将参加幻乐之城，剧照花絮之前曝光。而自从官方公布舒缓古巨基将与尔豪高新18年首次合体后，网上就掀起了讨论热潮，网友纷纷表示期待值很高，舒缓尔豪我们的青春记忆。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幻乐之作《下次再见》由古巨基自编自导自演自唱。日前古巨基还曾调侃自己与导演意见不合，导演的身份已经曝光，更加引发大众的期待。不是所有的《下次再见》都会迎来久别重逢，今晚8点湖南卫视期待古巨基。同样在今晚，金曲捞之挑战主打歌即将精彩来袭，节目官方已经宣布歌后许美静将作为本期金曲大咖出席荧屏舞台。她不仅带来了经典的主打歌，也带来了许美静的专属回忆。这次参与节目的还有3位金曲守护人，分别是汪小敏、汪苏泷、刘维，他们也将与许美静同台演绎《城里的月光》《铁窗》《寄托》《听那星光歌唱》等经典曲目。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下半时段欢迎各位，你的故事我的歌，在这里期待各位点歌哦。我是思萌，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方面呢可以直接在下方的留言栏打字告诉我你今天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另一方面我们在今天的游戏当中继续延续了这个猜歌名的小游戏小环节，所以你也可以回复关键词，直接回复猜歌名，然后就会收到一张图片了。在这时候你看看它会让你想起哪一首歌呢？我们先来念念很多朋友的留言吧。比如说这个妹，她说这是南瓜花呀，特别好吃，我猜是暗香。想唱歌的猫，她说猜的是刘惜君的光，还有 CC 猜向阳花。青青紫金说猜的是花开的声音。当然我们这次也感谢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提供的这张照片，他还在刚刚给出了一个提示，说要注意图片的背景颜色，可能就会猜到歌名了。这就不免我要念下面这条留言了。查之然他说想点播一首许巍的蓝莲花送给图片的主人，是这首歌吗？我们继续来分享这样的祝福吧。下半时段开场曲首先要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肖萌点播，他说今天2018年的9月14号是老公的生日，想点播林志炫的这首蒙娜丽莎的眼泪，这是我们第一次去 KTV 的时候他唱的歌，而那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同事，就立刻被他的歌声吸引住了。 笑你说这对你很好，这次旅行让你度过了感情的低潮，你觉得曾经爱得太苦，感谢我听你倾诉温柔的痛苦，在我的梦里因为可以和你相爱而骄傲，然而你都不知道我期待在你爱的世界里变得重要，你要把爱人慢慢寻找，对你付出的一切只换来我对自己苦苦的嘲笑。蒙娜丽莎她是谁，她是否也曾为爱争论错与对，为什么你总留给我失恋的泪水，却把你的感情付给别人去摧毁啊。蒙娜丽莎

实的爱。 红蔷薇白玫瑰，来自邓紫棋的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 CC 想要送给自己姐姐的一份礼物。继续要跟各位分享的歌，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小言，在此刻12点的45分要送出。他说想给老公呢点播一首张宇的给你们，给正在开车的他，因为最近他工作太忙了，很辛苦，想提醒他再忙也要按时吃饭，因为我们是今年在一起的第七年了，从校园一路走过来，要感谢彼此珍惜，也要继续的走下去。12点45分，为你送出给你们。 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福和祸都要同当。他将是你的新娘。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苦或喜都要同享，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是一个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